好，那就我们就这个地方概念重新讲一次。概念我确定讲过了，那我们今天就整个假装经文没讲，我们重新讲一次啊。那我有印象啦，就是说这个大陀罗尼啊、诸三摩提跟妙修行录，这一个讲过了啊，就是说，阿难啊，那个佛陀要帮阿难以及诸大众，他说要重新讲，要开始讲，讲什么呢？大陀罗尼，我记得。陀罗尼就是总持，总一切法，持无量意，这个我们应该讲过。大陀罗尼，你如果看到这个，你就把它当做，其实陀罗尼很多时候啊，它是在讲这个咒语的意思。陀罗尼这个梵文有好多不同的解释，那么在这边你就把它想成咒语啊，那么也就是讲我们这个楞严咒。但是咒语，其实你去想一想，它是什么意思？其实咒语是整个经文啊。整个经文的精华啊，就是说整个经文所讲解的这个道理啊，就这个加这个叫什么，就是全部总合在这个咒语里面，所以非常有力量。所以陀罗尼也就是说这个理观啊，就在讲这整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就是在讲如来藏，就是在讲如来藏这个道理啊。所以大陀罗尼你就把它想成就是如来藏的道理就可以了。那诸三摩提呢？三摩提啊是世修啊，先讲了理观，那么再讲世修。世修是什么呢？他就举了25个佛菩萨、大阿罗汉他们修行啊是怎么证果的啊？有25个例子，叫做25圆通。那再来呢，妙修行录啊，妙修行录啊就是啊后来啊讲的这个55个位阶啊，他就说好了，那我现在要帮阿难尼啊。来继续讲这个大陀罗尼啊，讲得更仔细。那么还有三摩提、25圆通，那么妙修行录讲，告诉你哇，这个菩萨的果位怎么样，慢慢修到最后，哦、啊，就跟这个阿难讲，那你先要仔细听喽。那么我记得有一段呢、啊，讲得很清楚，什么呢？就是一切众生轮回世间有两颠倒，那我印象很深刻。啊、哦，那个时候，那个琳达还说她记得，她听懂了。她说啊，这个不是琳达说，这个佛说啊，有同分妄见，还有一个呢，别业妄见。啊，同分是什么？同分呢、啊，就是我们的分别心。那别业呢？别业啊，是我们的执着。你去看嘛，我记得上次有讲啊。你从真如啊这个地方，你一定要听懂哦。你这个地方听懂的话，接下来的内容你会听不懂。我们有说啊，真如啊，真如心，然后呢，产生一念妄念，是不是先有能跟所啊？从这个真如啊，没有能所，完全平等，开始演变到有能跟所。能所啊，是这个最轻微、最轻微的妄见啊，就是有能有所，有自己。以及对面，那么再往外再去更深一层呢？是不是说有了分别？哦，你开始有了分别心啊！一开始是什么？就是看到纯粹的自己以及我的对镜，你就这么去想，我就是纯粹，好像一个镜子一样啊，我就是纯粹的看到对面有一样东西，你什么东西来，是不是就映在那镜子里面，那个镜子有没有分别心？没有，它就是对面有什么，它就看到什么。你就这么去理解啊，这个是能跟所。那再往变得比较更多烦恼、更多执着是什么情况呢？那是不是就有了分别心啊？分别心就是说，哎呀，我不但啊看到了前面啊有好多不同的东西，我还会去分别这个是苹果，那个是香蕉，然后是凤梨、芭乐，而且我会去分别，不但给了名字以后啊，我会分别这个比较好吃啊，那个看起来好像已经不新鲜了，比较不好吃，那么我比较喜欢吃这一个，这个啊，那另外一个葡萄可能有日本葡萄，这个本土葡萄、日本葡萄，哎，比较贵，就是开始你会有这些分别，你不见得一定执着说哪一个你要吃。但是你会开始给他名字，然后呢，给他一个这个标签，可能就是对你来讲他是好或坏，他这个便宜还是贵，就会有了这样子的一个分别心在。但是分别心在的时候还没有造业，并没有造业，造业是到什么时候？ 是说，哎呀，我非吃这个日本的葡萄不可啊，我要吃这个日本秦王葡萄，否则那个普通的我不吃，那个比较酸、比较难看、比较便宜，我不吃，我就要吃那个贵的。那这种情况你就造业了啊，你开始这个执着，而且非要或非不要，这个时候你就那个烦恼啊，很粗啊，很重啊，你就会做很多莫名其妙的事情，颠倒梦想。啊，这个时候就造业，那造业以后呢，你肯定就进入六道轮回了。那所以啊，要把《楞严经》学好，你要把《楞严经》《金刚经》或任何经学好，这几个我刚刚所复习的这几个层次中间，你一定要能够了解，对不对？上次在讲见见知识，见非知见的时候，是不是也讲过？就是你要从真见啊，到那个能所的妄见啊，然后再呢？分别是不是更重的妄见？到执着，其实分别哈已经是妄上加妄了。那么到执着呢，是妄上加妄，你还加以执着，那更糟糕啊！所以这几个层次你要能搞懂。那我们在这边是不是讲两个颠倒？哦，两种妄见，一个是同分啊，一个是别业。其实啊，你要去看《楞严经》啊，你就要动点小脑筋，你看。同分，他没有讲到业这个字，表示什么呢？它是分别心啊，同分，你去猜嘛，大家有共同的分别心，大家有共同的疑惑，但是呢，没有造业，所以我就把小时候念书那个本事给放进来，你在参啊，这个人翻译也不是乱翻，对吧？那我们在看这个文字的时候，你就可以稍微猜一下同分。而别业妄见呢？这个时候啊，一定是有业力了。有业力是什么？就是每一个人会个别造业，个别造业会有个别的经历。这个就是一个是同分，是只有疑惑，大家有共同的疑惑，有共同有分别心，但是没有造业。所以啊，大家会可能看到很远的地方啊，有山啊，有火星啊，有这个各种。大的不同的星球，可能甚至看到什么彗星等等，但是你所看到、你所感知到存在的这些东西，不会让你受用，对不对？今天一个彗星撞流下来了，你就看到一个彗星下来了，它不会撞到地球啊，所以对你来讲就是一个彗星陨落了，可是对你有没有实质上的影响？没有嘛，对不对？你说这个。Mars 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对你有影响吗？没有啊，所以你就知道了说，哦，原来这些东西只是我会感受啊，就是说也不甚至没有感受，就是说我知道它的存在，我可能有看到啊，有或者是从什么地方觉知到说它有这个东西，但是对我来讲没有受用，这个就是只有惑而没有业，但是有业呢？啊，业就有旁边发生的事情，你所生存的这个地球啊，地球也不是每个地方跟你都有关系啊。你家住哪儿？如果住台北，那台北是哪一区？这个地方发生事情就跟你有关啦。那你家邻居发生，可能那你们这个什么什么地方啊，这条街如果发生地震，那就跟你很有关系啦。可是如果是在阿里山上发生一个地震，就跟你家没关系啊。所以这个业啊，是你要受用。所以你看，我们在这边上课，那我啊，对你们来讲就是一个业啊，不管是好的业还是坏的业，因为你受用了，不管我讲的好还是讲的不好，你听我上课了，所以你受到我的感，你被我影响到，而且你会经历一些事情是有感受的，那这个时候我们中间是存在的业果啊，所以我是你的一个业报。那你也是我的一个业报啊！如果你们这些人今天没有在这上课，我也不需要在这讲课啊。所以，我们互相之间是存着业报的。那你今天的家人啊，你旁边发生的事情，这些东西是有业报的，这个叫做别业啊。所以，一个叫同分妄见，一个叫别业妄见，那一样听得懂。然后他说啊，当处发生，当业轮转，你要去想啊。这个当处发生，这个处是什么？是处所，处所啊！你去猜猜看，是当着什么地方发生的这个同分妄见？同分妄见呢，就是你的如来藏起了分别心，所以就在那如来藏当处就发生了，当处就有分别心， 当处就有疑惑，这个地方啊是同分，讲的是同分，然后呢当业轮转，而且有了迷惑是不是就会造业，而且当下造业，造了业呢就会有轮转，就进入六道轮回。所以你看啊，所有当处发生，当业轮转，所有一切事情都是发生在那如来藏上面。当场迷惑了，当处发生，那么有惑，惑是不是就业？业之后呢，苦或者是果，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当场造业，当场轮转，就是这么回事。一个就是众生别业妄见，一个是众生同分妄见啊。那我们今天讲的这些东西都是概念。那如果经文看不懂，哎，至少把概念给听懂了，这样也可以。那么下面一段呢？我记得上次有讲过，是不是讲说有一个眼睛是好的眼睛的人呢、啊？去看到，如果我们现在在一个暗室里面，也不见得要有暗室嘛，就是微微的这个有一点黑暗啦、啊。也不是完全黑暗，那么这时候有一个灯在这里。那么我上次就有讲啊，你就想去两个情况哦。一个情况是一个眼睛很好的人啊，要去看那个灯。那个灯啊，他眼睛好的人，没有病的人看到那个灯，那一个灯在这边，他看到就是那个灯。versus 另外有一个人，那另外那个人是什么情况呢？眼睛生病了，他叫做。有省一个生啊，在一个木字，就叫省，是古字啊，就是说你眼睛生病了，你就把它想成他可能得白内障啊，或者这个得了这个青光眼，或者我们讲的散光，或者是乱视等等啊。那他去看这个灯啊，旁边会出来一个五圈五色的圆影，一个圆圆的影子，五种颜色哦，圆圆的影子。所以啊，他就用这一个比喻来告诉我们，这个啊就是别业。业是什么呢？就是你啊，我们不是想会有经历不同的事情。那个好眼睛的人，你看啊，他看到那个灯是不是就是一个圆圆的，就是一个原来的灯的样子？但是坏眼睛那个人呢，他就看到的是一个影子，他就会可能灯有没有看到不知道，但肯定旁边会有一个影子。所以你看这两个人不同的业。他是不是就不同的受用？明明是一个灯在他们的前面，好眼睛跟坏眼睛却看到了或经历了不同的东西。因为你看到原影，那这个原影可能对你会有影响吗？你可能过去啊，然后不知道灯在那边啊，就摔了一跤或类似这种情况。所以这两个人啊，不同的业力。那么好眼睛的人呢，我们上次有讲过，就是代表真见。就是一个真正的知见，就是讲佛菩萨他们没有妄想，没有妄心，没有分别执着，就是一个好的眼睛。那么他看到这个灯啊，这个灯呢就代表实相，这个灯光就是实相，你就把它想成如来藏也行。所以这个好的眼睛啊，去看这个灯啊，就好像好眼啊，这个就是讲说真的智慧啊，就是真正的。般若智慧，你可以这么想，那么见到了实相，或者你可以说佛菩萨们啊，见到了这个如来藏，这个好的眼睛跟这个灯，那 versus 另外一边呢，那个坏的眼睛，那你用推的也推得出来啊，好的眼睛如果讲的是我们般若智慧，是真智，那是这个菩提或真的智慧，空性的智慧，那个坏的眼睛肯定就是无明了嘛。就是我们讲的凡夫众生，或者甚至二乘人，那些小乘啊、阿罗汉啊、中乘等等，他们是不是看到这个灯旁边会起五色圆影？那五色圆影，你猜一定也猜得到。如果好的那个灯光代表的是实相，那这个五色的圆影肯定是妄相嘛，虚妄的景象啊。那为什么用五个颜色五圈呢？五圈的圆影，就是说啊，这个圆影代表的是什么？是代表的我们的五蕴啊，五蕴啊，色受想行识五蕴。那有听过最后一集《心经》的那个课的人，其实那五蕴啊，甚至你把它再往下猜，就是地水火风空根识 哦，那个需要上楞严经，后面就会看得到，就是说哇，其实五蕴啊，你不仅是这个讲说我们五蕴身心啊，其实它再往下拆，所有一切万物万法都是由这五种这五蕴所拆成的七种元素所造成的啊，所合成的。所以啊，你去想这个坏眼睛的人看到的呢，就是那个圆影，五色圆影啊。好啦，那。好眼睛看到是灯光，坏眼睛呢看到是圆影。那这个它的比喻你都要能够听得懂啊。那五个五色，我们说是好五蕴，那就是妄见，对不对？就是无明。那么佛啊，你到这边听得懂之后，那佛就有讲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啊。我们上次是不是讲过？他就讨论啊，这个五色的这个圆影啊，到底是从到底跟你到底跟这个灯光。或者是我们的眼睛有没有关系？然后你就要去想啊，为什么做这个讨论呢？因为这现在这整个这整我们的前面啊，我们的整个经文这里面，你看是不是只有三个目标体在这整段经文里面，一个是不是圆影，一个是那个灯光，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眼睛哦，眼睛呢就是当然我们这边讲的，因为有影子嘛，所以现在那个眼睛啊。讲的就是那个生病的眼睛，没有其他目标物了，对不对？对，就是一个灯，一个眼睛，还有一个圆影。所以佛陀啊，他就要讨论说，这个圆影啊，到底是从哪里？它跟这个圆影啊，跟那个灯啊，还有那个眼睛，那个义眼呐，就是生病的那个眼睛，这三者中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重点是在于这个灯影啊，跟其他两个目标物啊，到底是什么关联？它是其他两个东西所生出来的吗？还是跟其他两个东西没有关系？那我们就先讨论。我记得这段上次是讲过的啊，那我们就讨论这个圆影到底跟灯有没有关系？它是不是那个灯所生出来的？那如果啊，今天是从灯所生出来这个圆影，那表示什么？表示这个圆影啊，真实的存在。他说，因为你如果灯啊，真的就生出来了这个圆影，表示这个圆影真实存在。你说这样对吗？好像不太对耶。因为如果这个圆影啊是真实的存在，那为什么只有那个有眼睛生病的人才看得到这圆影，那个好眼睛的人是看不到这个圆影的？表示说啊。这个圆影啊，根本不是灯所生出来的，灯啊生不出圆影。但是你说这个圆影啊，那跟你说好了，这个圆影竟然啊不是灯所生出来的，那这个圆影肯定跟灯光就没关系了。那你如果这么说，好像也不对。为什么不对？它似乎跟灯啊有着一定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说呢？你想想看，那个坏眼睛的人啊，唯有去看灯旁边才会看到那个圆影。如果那个坏眼睛的人呐、啊，去看窗户、茶几、杯子、桌子，他旁边顶多出现杯子的影子、桌子的影子、窗户的影子，他不会出现灯影，对不对？即使你有乱视，你也只会看到那个灯旁边才会出来灯影。哦，所以呢，这个影子好像跟灯还是有关系。虽然呢、啊，它不是灯所生出来的，但是呢，它的确啊，是因为这个灯光而发生啊，这是一个比喻哦，要听得懂啊。你去想想看，这是什么意思？我们再讲一个例子，他说好啦，他好像跟他不是啊，怎么了？有人要讲话吗？哦，没有。好，那么他啊，虽然不是灯光所生出来的。但是呢，它好像跟灯光脱不了关系啊。那如果眼睛呢，是不是那个坏的眼睛所生出来的？我记得上次文经有在问，在那个我们的大群的 conference 那个群组里面有问这个问题。他说啊，这个灯啊，那这个圆影到底是不是眼睛所生出来的？你说如果是这个眼睛啊所生出来的话，那我们就有讲了。苹果是生不出凤梨的，也生不出香蕉，苹果就只能生出苹果，对吧？ 有情的东西是生不出无情的。那今天这个圆影是一个无情的物件，那能把它生出来的东西，一定是一个无情的东西，不是有情的东西。所以他说，如果你硬要说啊，这个圆影啊，是从眼睛所生出来的话，那糟糕了，会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那眼睛变成无情的东西了。那请问，如果眼睛根本已经变成无情的东西，那现在到底看到圆影的，肯定是一个有情的东西吗？那到底是什么？那好像就不是眼睛了，那到底是什么？所以眼睛不可能生出圆影，因为它是一个能见，它是一个有情的，它正在看见这样东西，所以它生不出圆影。哦，所以圆影跟眼睛好像不是眼睛生出来的。那圆影既然不是这个生病的眼睛所生出来的，那你可不可以说它跟生病的眼睛是没关系的？好像也不能这么说哦，因为如果啊，它跟生病的眼睛没关系的话，那为什么生病的眼睛能够看到这个原因？而且就只有生病的眼睛能看到原因，其他的东西还看不到呢？哦，这个地方应该听得懂，就是说这个原因啊，也不是灯生出来的，也不是眼睛生出来的。但是你说它跟灯跟眼睛没关系吗？也不对，它好像离不了灯，也离不了眼睛。所以啊，你如果听得懂，到这边都听懂的话，你就要去推了，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因为佛讲的这一大堆，其实是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他要来告诉我们是什么讯息呢？你再去想哦，那个缘影是不是我们说就是那个无明，就是那个妄见，就是那个妄相？那这个无明啊，那个眼睛，那个灯光是不是那个真智，对不对？所以下面就告诉你，这个妄啊，其实不是真所生出来的。那个妄相啊，那个圆影并不是灯所生出来的，但是它能不能离开灯？不能离开灯。所以这边很清楚就告诉你说，真啊，那个真的真如心啊，是没有办法生妄的，没有办法把妄给生出来，但是妄呢却依真而起。这个是个很重要的概念哦，真不生妄，但是妄呢却依真起。这个啊是我们叫做楞严经里面啊一个很重要概念。那就是说妄啊虽然不是真，它也不是真所生出来的，但是妄呢是离不开真的。这个叫做非即非离，就好像我们第八番显见里面所教的这个，那一定要能够听得懂，非即非离。我记得这是我们上一次啊讲过的概念，我们就今天再复习一遍。妄，应该再讲一次。妄不是真，但是呢，妄却不离真。妄心啊，虽然不是真如心，但是妄心呢，却离不开真如心。如果倒过来讲呢，真不生妄，但是呢，妄却依真起。也就是说，我们的真如心啊，并不会把妄相给生出来。这个以后你就会慢慢学得到。但是妄相啊，这整个妄境啊，却是依着真如心而生起的。这个地方哈，就一定要听得懂了，妄跟真中间的关系。那么等到没有妄的时候，连真啊也消失了。这个是昨天我跟琳达他们上课的时候有讲到的。你就把这整个概念啊去想，什么叫做真钞，什么叫做假钞。当所有的假钞，一定是有个真钞嘛，银行所印出来的这个钞票是真钞。那个坊间自己印的那些钞票是假钞啊。但是假钞是不是因为有真钞才会有假钞，对不对？一个是真的，一个是假的，一个是银行中央银行印的，一个是自己印的。但是我就问大家，当全世界所有的真钞都没有的时候，所有的真钞都被烧掉了，银行没有再印任何的真钞了，就只有一个那个 那个诈骗集团在印假钞，那到最后，当只有假钞存在，没有真钞的时候，假钞也变成真钞了。你明白吗？全忘即真。什么叫全忘即真？当没有真钞的时候，都只有忘，都只有假钞的时候，那假钞就是真钞了。啊，同样的概念，没有假钞的时候。根本这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叫假钞，没有人可以印假钞。那我问你，你还会指着那个钞票说它是真钞吗？不可能吧，对不对？在很古老的时候，你印了第一张钞票，没有人知道说有假钞出来的时候，没有人说，哎，这是真钞。所有的人只会说这是一张钞票。所以当没有假钞了之后，真钞也不存在了，你只会说它就是一张钞票，就是这意思。哦，这个假钞啊，不是真钞所生出来的，但是假钞呢，却依着因为有真钞而起来啊，哦，这是两个是相对的概念，全忘即真啊，哦，全真即忘，就是同样的概念。那这个地方如果听懂了，我们就来看看经文了。我觉得《楞严经》啊，我们就慢慢讲，要把同学讲懂，我觉得比较重要。赶课，我觉得反而没有那么重要啊，哦，所以我们就慢慢的讲，那个不要赶。那么你看啊，我们说这个云何名为别业望见？所以就说啊，到底为什么叫它别业望见？别业望见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就是他们在讨论啊。所以佛就跟他讲说，阿难啊，如世间人啊，目有赤色，就是好像这个世间的人啊，有眼病，对不对？然后夜见灯光，别有缘影，五色重叠。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有一个眼睛有病的人，那么他啊在夜里面呢、啊、就看着这个灯光，那他看着灯光旁边是不是会出现一个圆影啊？那这个圆影有五种颜色重叠，一共有五圈，这也就是代表着那个我们的五蕴身心啊，或者那个望见。他说于意云何？他就问阿难说：“你觉得如何啊？此夜灯明。”所现圆光啊，是灯色，为当见色。他就说啊，这个他就问阿难，这个灯啊所产生的这个旁边所看到这个圆影啊，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灯所产生的吗？还是是到底这个是灯呢？还是眼睛所产生的？是灯所产生的颜色吗？为是灯色，是灯所产生的颜色吗？还是为当见色，还是这个眼睛所产生的颜色？哦，阿难，此若灯色，则非醒人何不同见？他说，哎，阿难，如果这个圆影真的是灯啊所产生出来的，那为什么只有这个？有眼病的人才看得到，为什么那个非省人？什么叫非省人？非省人就是没有眼睛、没有生病的人，为什么就看不到了呢？哦，而此圆影为省之见，那么为什么啊？这个圆影只有生病的人才看得见啊，哦，这是第一点。所以呀，啊，这一个灯，这个影子绝对不是灯所发出来的。若是见色。如果是这个眼睛所发出来的，见已成色，则彼省人见缘影者，名为何等？如果这个缘影啊是眼睛所发出来的，那这个见啊，我们这个眼睛啊，就我们刚讲啦，上次文经问的问题啊，如果这个眼睛能够把色会生出一个缘影的话。会生出一个色相的话，那这个眼睛啊，肯定已经变成无情之物了。那现在彼省人见缘影者，那既然他的眼睛已经变成了无情之物，表示已经不能见东西了，那他竟然还见到缘影，请问见到缘影的这个是什么？因为肯定不是眼睛了啊，哦，所以他就这两句话其实就是告诉你。这个缘影啊，不是灯生出来的，也不是眼睛生出来的。好啦，那再往下呢？复次阿难啊，若此缘影啊，离灯别有， 则和旁观平障积言有缘引出啊。他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如果这个缘引啊跟灯离灯别有，就是说跟灯没有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他不知道离开灯跟灯没有关系，就这么生出来了。那为什么你去看旁边的那个屏障啊、桌子啊、茶几啊，那个几就是桌子啊、桌几啊、茶几啊，还有那个盐啊，就是各种家具，为什么就没有缘引出呢？所以表示这个东西跟灯是有关的啊。如果离间别有，所以这个灯这个缘引啊，不能说跟灯没有关系。那如果说你离间别有，如果说跟眼睛没有关系的话呢，因非眼属啊，因非眼属，就是说云何省人目见缘引。如果跟眼睛没有关系的话，那为什么那些眼睛生病的人会看到缘引？所以这一段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把它变成文字，我觉得应该相当简单。然后他告诉你，这个缘引啊，不是灯或眼睛生出来的，但是也离不开灯跟眼睛啊。那么我们来看啊，也就是说，那个望见啊，不是真见所生出来的，但是那个望见呢，却离不开真见啊。那下面一段，下面两段都很简单。是故当知啊，知道什么呢？它跟以此，就是说上面这个结论是什么呢？色实在灯。其实啊，那个应该这样子，我把这整个头念一遍啊。色实在灯，见病为影，影见俱省，见省非病，终不应言是灯是见。于是中，有。于是中有非灯非见啊，这个呢、啊、跟讲个意思吧，就是说啊，你看看这个缘影啊，这个缘影呢根本就是一个虚妄的东西，就好像啊，你捏着你的眼睛啊，然后呢去看那个月亮，是不是就出现了一个月亮的虚妄的那个月亮旁边有个影子，好像像月亮一样的，或者说你捏着眼睛，空中忽然来了一个那个虚妄的花朵，因为你看花了，那月亮也好，这个花朵也好，或者这个五色的灯影也好，全部都是虚妄的，根本不真实存在，都是你一下眼睛那个迷糊了，或者你眼睛这个累了，或者你眼睛生病了所看到的这些东西啊，根本不存在。那你为什么现在啊？要指着这个不存在的东西，就是这个缘影啊，拼命的问说：“哎呀，这个缘影啊，到底是灯生出来的呢，还是眼睛生出来的啊？它跟灯跟眼睛到底有没有关系啊？”他说：“色实在灯，见病为影，影跟见俱省。”他告诉你那个眼睛啊，生病了啊、哦，眼睛原来就生病了，因为眼睛生病呢。又看到那个影子，所以眼睛啊跟影子啊根本两样东西都是病的，都是虚妄的，因为生病的眼睛其实就不是真见了，也是妄见，所以两样其实都是妄，眼睛已经生病了，他在看到外面的东西也是妄上加妄，所以这个时候啊，你实在不应该去讨论这个眼睛啊或者是这个缘影到底是不是真实的、啊、哪个东西生出来的、啊、blah blah blah， 或者是这个眼睛啊，因为看到飞蚊症啊，然后你就说这些飞蚊会不会消失啊，是从什么时候地方来的啊，那甚至再问说这个地方飞蚊症消失了以后，治好了眼睛治好飞蚊症消失之后呢，会不会再度出现呢、啊、他说为什么大家要对着一个虚妄的东西不停的讨论，他说如果你真的看到了，如果有一个人啊，发现自己生病了，眼睛生病了，那如果他竟然觉知到，看见到那眼睛生病了，那这一个觉知到眼睛生病的这个见就没有生病啊，就是说你一个人在岸上看河里游泳的人，你看得很清楚，那这个人啊，肯定身体是干的，不是湿的，河里游泳的人身体才是湿的，所以见之时见非之见， 那个在岸上看到河里游泳的人，那岸上那个人肯定身体是干的，看得一清二楚，那个是真见；在河里游泳的那个是妄见，身体湿掉了。所以你看他这边说“见省非病”，什么叫“见省非病”？省是不是那生病的意思？所以当你的真见呐、啊，如果觉知到、觉察到或者关照到，说“哎，那个眼睛生病了”，如果见省就是真见呐、啊，如果发现了，哇，我起心动念有了妄见，既然发现了妄见的存在。那这个真见就没有病，它是健康的。你就站在岸上，身体是干的，看所有的东西都一目了然。所以见省非病。他说，照这种情况，你的病眼也是病，病眼所看到那缘影也是虚妄的，所以终不虚言，不应该再去讨论。哎呀，这个缘影是灯出来的，还是见出来的？哦，还是跟灯或见一点关系都没有啊？就这意思。那么他还怕你听不懂，就再多举一个例子，什么例子呢？他就说，就好像那第二月哦，第二月啊，其实也不是那个月体，但是呢，你也不要说它是月影，你不应该去讨论为什么，因为这就好像你第二只观啊，捏所成故，就是说你根本是捏着你的眼睛所跑出来的。你就诸有智者，就是这些脑筋清楚的人，right？没有起分别执着的人，应该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个东西是虚妄的，所以就不应该说：“哎呀，此捏根源是行非行，离见非见，就是跟那个虚妄的月亮啊，还不停的在讨论说这个东西到底是真的假的啊，跟到底是我眼睛发出来的啊，还是那个真实的月亮所搞出来的啊，根本就不应该讨论。”他说。同理呀、啊，这个目省所成，就是这个缘影是眼睛所出来的。你不应该再讨论是灯啊、是见啊、非灯非见哦。这一大段就是在告诉你别业妄见。所以今天如果这个到这个地方，你的重点是什么呢？你的重点就要知道说什么是同分妄见哦，什么是别业妄见。那么别业不妄见，佛是用这个五色缘影的例子来形容啊。哦，我们今天现在复习都重点哦。那到底灯代表什么？眼睛代表什么？坏的眼睛代表什么？灯影代表什么？哦，这个地方重点，而且是告诉你，灯影啊是虚妄的，其实不应该对着这些虚妄的东西。为什么一直告诉你不要去讨论？其实佛真正要说的是什么？就是告诉你，我们这人世间呐、啊，我们旁边的这些万事万物万法，我们以为、不以为存在的这些东西，其实都是虚妄相。但是我们人呐、啊，就故意就非要去给它取名字，取了名字之后呢，就会有不同的价值观，就强加分别。那分别久了之后啊，就开始执着，就无穷无尽的苦痛。这个是佛的意思哦，就告诉你这些东西是假名、假相、假用，根本不是真实的。你可千万不要执着在那里面哦。这个是佛的意思。那么他还其实哦，他还有要讲一点呢、啊，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更深一点的，是不是真跟妄中间的关系？真假钞是因为真钞而有啊。你没有真钞，怎么会有个假钞呢？如果这世界上没有真钞的话，所有的假钞不就是真钞吗？所以假钞是依真钞而起，而真钞你会给它一个名字叫真的钞票，为什么？因为这世界上有假的钞票。那是不是我请问你，当所有的假的钞票都被消灭以后，你就不会指着那个钞票说这是真钞？因为没有假钞，哪来的真钞？你只会说它是一张钞票。所以菩萨就告诉我们啊，那个藕益大师，我觉得他就讲得很棒。他说：“真如心啊，或者我们说这真心啊，他说这个真心啊，也是假名假相，它是依妄而生，因为有妄心，你才给它一个名字叫真心。它啊，也是因缘生灭的。当你没有妄心的时候啊，也就没了真心。 就是那个如来藏，哪来的什么真心？这个地方比较深，你就一定要听得懂哦。哦，没有了真心啊，什么叫做没有？真心没有，也没了妄心，真跟妄啊，这两个东西要一定要同时存在，绝对不会只有真没有妄，或只有妄没有真，真跟妄是一个 pair 同时存在，那么黑跟白是一个 pair 同时存在。没有黑，你会指着这个白天说它是白天吗？不会啊，因为你会叫它白天，是因为有一个黑夜跟你相对，在这边做对比。那么，所以黑夜跟白天两个要同时并存。你慢慢的、慢慢的这些概念懂了之后啊，那个《楞严经》的精髓你就抓住了。到最后就是告诉你，不要有能所，不要有能所，不要有能所，不要有二元分别。以前啊，我们在讲这个《金刚经》的时候啊，只会说，也不是只会说，我们会先说不要着相，对不对？前面的十六品啊，我们那个下礼拜又上《金刚经》了，我们会说不要着相哦，这个不要着外面的境界，不要着相了。那我们会说，哎，空的相，有的相不能着，连空的相也不能着哦，因为着到空的相，是不是着到那个偏空涅槃去了？所以空的相也不能着。然后呢，再往后面告诉你，不能起心动念。其实起心动念就是分别心，连分别心都不能有啊，分别心不能有，甚至到最后，连不要起心动念。哎呀，我不能起心动念。你看看那个层次，第一个是说你有分别心，那是不是叫你不要有分别心，那这个时候你分别心没有了，但是再往下一步，你知道要怎么断吗？就是连不要有分别心这件事情也不要再有了。一开始是有分别心，他告诉你不准执着着去分别哦。那等到你不分别的时候啊，他又告诉你，连叫自己不要分别的那个起心动念都不能有。最后，连分别或不分别也都不重要了，这就是后来最后面的境界啊，连能跟所都没有了，连远离、远离、亦要远离，是不是那个圆觉经里面的？然后是远离、远离、远离、亦要远离，然后远离、远离、远离、远离、亦要远离，就是到最后一层一层的把它脱掉、脱掉、脱掉，最后这个叫做什么？大三空啊！这个有的执着没有了，空的执着也没有了，那到最后呢，有跟空的执着都没有的这个执着，也要把它放下。我空法空，空也空，大三空，穷空到底，你这个时候明心见性。所以其实《楞严经》《金刚经》《心经》，还有我们一个《圆觉经》。这几个经文，禅宗的这几部经典经文啊，都是讲了义经，就是全部讲实相的，不跟你讲一些有的没的什么方便法门，他不跟你说这一些，直接直指心性，直指空性，这几部都是大法，大法来的啊，所以我们很有运气，很好，我们学就是学那了义经、心经、金刚经、楞严经。然后呢，我还其实还欠你们一部《圆觉经》，这几部经文学完之后，你搞定了这个空性实相，你基本上就是非常坚固的基础。那最后入佛之见，讲《法华经》哦，那你这一生你在学佛的过程里面，应该没什么遗憾了。那《阿弥陀经》就是看看你自己想不想那个念佛往生，有兴趣的就上《阿弥陀经》。没兴趣的，你在禅宗这个地方也够你真的是修行而明心见性，有机会成佛。那只是我们说你在修行的路上哦。前两天我就上了那个明鹫仁波切那个《阿弥陀经》了，他就讲得很清楚。他说你三个 option，这个求修行求佛的路上，你第一个 option 就是说你在修行的时候，你这一世。啊，我们活着好端端的时候，你就证悟了，啊，你就证悟了，你就当下成佛了。你举到最好的两个 case，一个是释迦牟尼佛嘛，对吧？他出家，然后证悟圆证， 圆正成佛，这是释迦牟尼佛一个 case。那还有另外一个 case 呢？六祖慧能，对吧？听他老师无祖忍和尚跟他讲经说法，讲到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当下顿悟，跟他的师父说：“可以了，我已经证悟了，明心见性了。”那他即使不是圆正佛，人家老人家明心见性了，我执放掉，法执放掉，来连那个空执都放掉几分，不敢说他当下圆正，但是已明心见性了。那明心见性，见性成佛啊！所以你念到的人不也就是这两位吗？其他有一些这个著名的法师什么的，也没有人声称啊，就是说他已经明心见性成佛，也是大家揣测而已啊。所以你要靠这条路啊，有一点难。虽然我们说啊，不要小看自己，觉得自己不能成佛。事实上，每一个人都将成佛，只是未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因为佛性我们原本具足。但是呢，你也别大看自己，觉得这一世就能成佛。哎呀，这一世成佛的机会太渺茫了。那个所有的这个佛啊，那个还有这些法师们啊，甚至这个古代到现代的，都告诉我们说，现在是佛法末世啊。你要成佛真的是有困难度的，好，更何况我们这一群人，我们都互相认得啊，我们每天都在这个红尘五浊恶世里面，还在追逐名利啊，那个吃喝玩乐买，如何成佛？不太可能吧？那第一条路已经断了，那第二条路呢？他说有三条路啊。第二条路呢？第二条路是在你死亡的时候啊，就是比较是密宗师父所教的，我们仁波切教的。他在密宗死亡的时候啊，他有一连串的这个仪轨可以教你练习。那么在死亡时候会有一个 split second 啊，这个光明出现，那你就要 grab the window opportunity， 然后这个时候你就要能够，也就是觉。哦，你要就是顺着这个光明，你就是要能够成佛。那这个机会我跟你讲，本人有被灌顶过，也知道这个法门，跟各位同学报告，机会渺茫啊。那个死亡我们修得不好，那个光明的那个时刻就像 split second， 你还没看到它都消失了。我们不是大修行人，大修行人这个 window opportunity 比较长，它有机会，那不是我们。那一旦你错过这个机会，你就进入闷绝。那闷绝之后就死亡，就中阴，那也就完蛋了。所以那个仁波切也告诉我们，我的仁波切、慧能明鸠、仁波切，大家都讲同样的话。你现在比较靠谱的就是第三条路。第三条路呢，就是念阿弥陀佛、念佛号、往生净土。因为前面两个 option 叫做自利法门。什么叫自利法门？就是自己帮自己，没有别人帮你，你就生生世世的去求哦，这个累世累劫。不是要说什么三大阿僧祇劫吗？你就自己帮自己，那么时时刻刻轮回过来继续修。但有个问题啊，你不知道你下一世变是人呢，还是变猪变狗，还是更糟的跑去地狱，因为你不知道嘛。虽然你能够很有把握这一世啊是行善积德的，但你可没把握你的前一世或前前世或前前前世之前发生了什么事儿。那万一业果成熟，你怎么办呢？所以第三个呢，就是念佛往生，这个叫做他力法门。他力法门是怎么回事？他力法门的意思就是有阿弥陀佛拉你一把，不是光靠自己的力量，是阿弥陀佛拉你一把。我们要闷绝之前呐，就是我们要死亡之前，如果我们这次修行好，一心不乱念阿弥陀佛十声名号，西方三圣就来接引你。就是你还没死亡之前，就已经先过去了，你就不用再走后面闷绝的那一条路，然后到中阴再投胎，什么你的阿赖耶识出来，哇，把你抓走了，就不用走那一段。我们这一群人又不用功，然后呢，又放不了自己的这个现在这个优渥富裕的生活，那自利啊是没机会的，你只能靠他力。还不是说他力就一定有机会，只是说啊，他力至少有人帮我一把，有佛帮我一把，佛菩萨、西方三圣帮我一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才说你这么就可以过去了。 所以这个就是题外话了。我们讲到说这个别业啊，或者说为什么说你要到最后能跟所都要放下，就是这么的难，因为很难。才刚刚讲到说西方三圣把你接引过去念佛往生是怎么回事啊？那么我们今天再讲一小段，后面这小段就很简单，是在讲同分妄见。同分妄见呢，在讲什么呢？同分妄见就是告诉你说，是不是说我们只有迷惑，但是呢没有业力啊？那这个时候啊，就不会有受用啊。那就好比啊，他就告诉你用什么比喻呢？就说啊，那个我们这个地球是不是就是一片大海嘛？那就很多的小岛，他就说啊，可能就是好多的岛啊。那么有几一点，就你就把它想成东边一个国家，西边一个国家。那么在东边这边的国家呢，哇，这一群人就看到天象哦，里面又有那种太阳外面呐，又有黑云罩顶的啊，然后什么有彗星啊等等很多不祥之兆。那么，但是啊，另外一边的国家，西边的那个国家呢，那群人就什么都看不见。他们就是其实是在相距不远的地方啊，就东边的一群小岛跟西边的一群小岛。但是这两边的这个岛民啊，因为他们的同分妄见呐、然后有不同的这个迷惑，那么会有些人迷惑执着，迷惑比较重，有些比较轻，而看到了不同的业相。就看到了不同的景象，很多人把它讲成，叫做共业。我们上次就有说过，其实共业不是一个非常恰当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共业啊，如果有业字，你必须要受用，就是你所看到的这些景象要对你产生影响啊。但是呢，如果没有影响呢，跟业没有关系。所以他就告诉你啊，东边一个小岛，西边一个小岛。东边的人看到的就是不祥的天象，那西边人呢，看到什么都看不到，就是他们有不同的同分妄见啊，就这么简单。那我们看看经文，他就说云何名为同分妄见，就要解释啦。他说阿难呐，此阎浮提除大海水啊，大海那个大海之外啊，其实中间平路有3000州，这些数字你也不用去记它，他就。反正就有那么一个数字说啊，3000个州啊，州就陆地嘛。那么正中大洲啊，其中有一个大洲啊，就东西扩量啊，反正这里面有好多不同的国家啊，有2300。那么它就只是在形容啊，这大海之中有很多不同的岛屿啊，其余小洲在诸海中，有的是大的岛屿，有的是小的岛屿啊。其间或有3200国啊，反正你就把它想成我们这个全世界，不就有一堆国家吗？每个国家都是大海中间的一块陆地呀。那至于这其中的数字，你也甭管它了，什么或一、或二、或30、40、50，这都是一个形容的。但中间他就告诉你，阿难啊，如果其中啊有一个小洲啊，有就一个小岛哦，其实里面就有2个国家，你就把它想成一个在东，一个在西，有其中一个国人。同感恶缘啊，这个里面的当土众生呢，就会看到什么？一切不祥境界啊，有的是看到二日，就是有2个太阳哦，然后或看到2个月亮，其中乃至晕视配觉，这个晕视配觉啊，全部都是形容那个太阳啊，外面可能有黑色的这个乌云，那么。产生出非常奇怪的景象，那么是当做一个不祥的征兆。那么后面还有会被飞流啊，讲的是这个月亮哦，月亮可能外面也是有一些很奇怪，那个有点可能日食啊或月食啊，诸如此类的这些，他古时候的人觉得这是很不祥的征兆啊，或覆耳红霓等等，反正都是在讲一些不吉祥的天象。那么他说种种恶相，有一个国家啊，里面的人就可以看到这所有的恶相，而但此国见，只有这个国家可以见，但是另外一个呢，彼国众生本所不见，亦复不闻。另外一个国家呢，里面众生不但看不见，连听都没有听过这样的故事。这非常有可能啊。你说可能在非洲，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啊，可能有很奇怪的虫害啊。或者是在那边有很怪的疾病啊，或者那种大蝗虫，或很奇怪的 那种可怕的凶猛的，你不要讲凶猛，可怕的这些昆虫或者蚊虫，但是在我们这一群人呢，你生活在台湾台北，根本连看都没看过，甚至听也没听过。这就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同分望见哦，就是说你一个国家看得到，另外一个国家连听都没听说过，就这么回事。那么所以啊，他说阿难。我现在呢，跟你讲的这两个比喻，一个是五色原影，一个是同分望见，就是在讲一个岛国啊，有两个国家，对吧？左边跟右边看到不同的景象。他说啊，你要把这两个例子记牢喽，因为现在开始啊，我就要为你讲，利用刚刚跟你讲明白的这两个例子，给你说，给你做更多的演说。什么叫做更多的演说呢？就把这两个例子，你先明白了什么叫同分，什么叫别业，然后啊，我要把它 apply 到我们日常生活真正会经过的事情，这样你就会明白到哦，为什么什么叫同分，什么叫别业。我先跟你把这个 case 用很简单的方式解释清楚之后，我们就真的要把它 apply 到我们日常生活。叫做进退和鸣，什么叫做进步嘛？往前走，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啊，我以前学理工科的，我觉得这个字啊，就是说，我也不知道中文怎么讲，它叫做 induction。induction 其实应该是叫做推论吧，就是说我从这一个 case，我可以推论到说前面有其他各种的 case，那退呢就是退一步。退一步是往后退，有很多的 case 可能就是有一个结论 conclusion，一个是 induction，一个是 conclusion。那么 conclusion 就是说，前面是比较多那众人，我把它往后拉成变成一个人啊，有的是一个人的 case，我把它往前推，推成一群人会经历某一些事情，或者说我们在讲一群人经历的某一件事情，我把它往后拉去 specifically 去讲一个人的 case。我们下一堂课就会讲啊，佛举了三个，就是说他讲三件事情，都是要用到我们今天所讲的这两个比喻，后面才真正讲到我们日常生活的 case。所以后来就是进退和鸣。那么我们今天呢，经文就先讲到这边，你不要讲太久，讲太久大家会头昏。那么下一堂课我们就慢慢接下去说啊。给你们2分钟，应该这样说。你刚刚的问题问的真的恰到好处，刚好有个地震啊。其实啊，你看那个地震啊，我们是不是你们是不是都经历到了，对不对？你们每个人都被震了嘛，对不对？然后都经历到了这个地震，所以你有没有受用？有。但是有一些人呢，经历了以后呢，还好没事儿。但有一些人呢，可能比如说。像 Emily 可能家里有茶杯掉下来有损失，那有人呢可能是那个受伤了，房子塌下来了。这个时候啊，其实应该这样讲，你们有业，有共业，共同经历的这个地震，这个不是同分哦，因为你真的在经历这个地震哦，这件事情哦，这个是同共业。但是呢，你们有一些人什么事儿也没有，有一些人可能杯子打破了，有一些人受伤了，有一些人甚至更严重的，那这个东西叫做别业，就是虽然你们共同经历了一件事情，但是却有各自不同的感受，你们都经历的都有感受，但却有各自不同的结果，所以这个叫共业跟别业。但是同分望见是你只有或。你可能像我跟你这个就同分了，我可能听说了台北有一个地震，但我有没有经过？没有。你们真的是在里面有经过？你看我们是不是好玩？我们连线在同一个时间点，我们不同的空间都在讲课，结果你们竟然中间经历了一个地震，然后我竟然不知道，这不就跟刚刚那个国家一个东边一个西边，有些人看到哇一堆天象，然后另外一个呢都不知道有发生那些事情，只是刚好你们是有经历啦。不是只是听说或怎么样，所以业是你要感受要有经历的，但是同分呢是说你可能看到了一些东西，但是对你来讲不会受用，这是圆影法师的解释。他说啊，很多人说同分望见就是共业，他说这样解释是不够精准的。 因为你没有经历事情。OK，那业的话，就是说，其实造业，你那个业啊，一定会想果报嘛，那就一定是在六道轮回里面想果报，因为是你那是执着的心在那边造的，那所有的业果就一定是在六道轮回里面享用了。哦，享用其实有可能是坏的或好的，不能说享，好像是享受，就是你会受用，应该这样讲。哇，今天真是，谢谢大家啊，那个地震还竟然完成了课程。